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读报唱戏劝人方，守法公民理应当，慢道您是顶流氓，犯事儿也得坐班房。这个其实呢，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啊，但是呢，确实也有听众啊提出来，我觉得也对。人家说呢，这个新闻啊，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，是它这个有好有坏，但是褒贬是非皆在人心啊。这个您呢是觉着这事儿牙碜，但也不能不说吧。哎，人家说的也对啊，应听众要求简单的说一说啊，就是那个顶流氓进班房事件啊。这头两天，对了，当然这个我为什么不说呢，原因之一啊，这个人民警察叔叔那不是得天天逮坏人吗？啊，对啊，是这个不能歇班啊。是，警察歇班，但是逮坏人他不歇班啊。天天逮坏人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干犯国法，这个不法之徒进去了。我天天说呀，您听着不烦啊？您甭说现在了，你搁过去那京剧里头。啊，过去那个县太爷什么什么州官老爷，那不一样，他得见天的那个啊，这老百姓打官司告状，激动堂鼓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呵，三班衙役快状造，啊，都到齐了，是吧？喂，呜，老爷在上头一坐，一拍他那惊堂木，嗖。下边跪的活人，啊，回禀老爷，下的是娄二鼠。那说行了，这是一贼偷。对了，还杀人呢，他还背负人命呢。对呀，这不是15贯吗？对对对，是吧？过一会儿又来了，呵，小娘子往下的一跪，哎呀，哭哭啼啼，大老爷，看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说说吧。哦呀。我的阴天大老爷，哎，阴天干嘛呀？今儿就是阴天，哎，嗨，就说呀，什么样的案子都有。他又是一普通公民，就算他不是个普通公民，那么法律面前岂不是人人平等吗？我既然懒得天天说娄二鼠。那我干嘛天天说这位呢？干嘛天天说这位爷看守所吃窝头的故事呢？那个说您打听来着，他指定看守所吃的是窝头，那咱就不知道了啊。反正是得有的吃。对对对，那倒是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愿意多说？第二个原因，有人在里头跟着啊，浑水摸鱼那儿炒作，哎，知道吗？嚯，哎呀，听说这吴大官人进去之后啊，大官人进去之后，哟，呵，脑坏了，是一众小粉丝儿啊，要干嘛呀？据说他们啊，安排好了， 嘿，安排好了，串等好了，午时三刻他们要砸牢反狱。嗯，那说行了行了，您一定是水浒看多了。江州劫发场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这儿胡联系了。所以说呀，这网上怎么炒作的都有，咱跟着这说这干嘛呀？立心读报，见天谈，小心使得万年船，犯法不是闹着玩，甭管你是什么凡，不是，就甭管你是多么的烦，嗯，是，那应该在里头有窝头吃也烦，犯法了，对呀，所以说呀，之所以不多说这个事情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哎，这就是啊，当心有些呢网上的，要我说啊，也是憋着坏的人。哎，专门拿这种事情炒作干嘛呀？他打算流量变现。这我是刚知道这个知识，这门功课网络上的事儿咱不太了解啊。这里头说什么都有，往好的说，哎呦，我们这个，哎呀，网络这个产业呀，哎呦，这个可有发展的前景了，是吧？夕阳产业嘛，哎，不是那个朝阳产业嘛，好嘛，差点说错了，太阳落山了。朝阳啊，朝阳产业，啊，朝阳产业，哎，也不过也不只在朝阳，哪儿都一样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我说的跟什么似的？呵，这传统媒体都没戏啦，立心读报都没人听啦，啊，还没人听啊，都没人听了。都爱看我们这个网上，我们这个，哎呀，普通话说的太普通了，这个短视频啊是够贫的。嗯，有那样的，或把网上说的跟什么似的云山雾罩，好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这些年大伙儿发现了，这网上还真是有人在里头，哎，专门扯和这种事儿。说实话啊，你看他说那个话很夸张，哎呦呵，说的跟真的是，大伙说你这人，这你也是识文断字的，这不你也受过教育，还是什么，是教授啊，是什么学者呀，专家之类的，你怎么说这个？这都违反常识啊！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起先包括立心也不太明白，这头两天看了一篇文章，嚯，方才是恍然大悟啊！这里头有流量啊。什么叫流量啊？就您甭管什么新闻，手机上也是点开了，用您这个啊，用您那小手啪嘚儿，夸嘚儿，嘎嘚儿，哎，带着相声词这么一点，只您一点开，这流量就算您一个，他就给您记录了。他为什么老说这个，就是北京话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。后来人家给调查了，就这老哥几个，具体我不说是谁啊，咱对事儿不对人啊，人家是这个识文断字的，人家将来还得是这个凭着学问还得挣钱吃饭啊，咱不耽误人家这个生计啊，咱说实话啊，当然这个不对的地方咱得指出来。就这老哥几个明眼人调查出来了，都是属于一家公司一个买卖。哎，你别看他站在街口吆唤啊，怎么吆唤都有，吃来白闹快来，哎，沙里的口味来甜来，两个磨剪子来抢菜刀。甭管怎么吆唤，他晚上下班结账都去一家字号。哎，他都是一个老板，他在网上这么呦呵，有的朋友性子直，直接就说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这什么，这瞪眼说瞎话吗？哎， 但是呢，问一句，你点开没有？你要不点开他那网页，他那微博，你要不关注，你怎么知道他瞎说八道呢？不是，那你说还没明白，瞎说八道呢，咱不信呢。他不在乎你信不信，他不指望你信。那咱不信，咱批评他呀。有那网友，他要是脾气不好，还骂他呢，没关系，他不在乎你骂不骂他。啊，是啊，他你批评不批评他，他也不在乎，是吧？因为他脸皮厚，他皮厚，哦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爱谁谁。那么你表扬他，你哟说的太对了，哎呦，你追捧他那更好更好。越是这样的越好忽悠，哎，您就算是上了套了，您就跟着我们走吧。就他这套啊，这套话术，这套啊，这套这个功课啊，忽悠人这套功课，就跟那个侯宝林先生说那相声三棒骨是一样的。要我说，没学好啊，把那旧社会那点东西稍微打包打包，包装包装，直接他就给放到互联网上了，跟过去呀、啊、那个骗子要黄是一样的。说他的骗局被拆穿了，大伙一看，你看你这蒙事，这个没关系没关系，换一胡同继续做生意。哎，旧社会就这帮人怎么忽悠人，现在有少数人还这么来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这网上这个有些个那个，哎呦呵，危言耸听说的那，哎呀呵，了不得了，呼，哎呦嘿呀，眼前的这事儿，嘿，越是这样的越别信，关键是越别点开，一点开行了，您就是他那流量的基数。那位说这流量这怎么了？这个啊，是说这那个跟那个咱们电台似的，听众多啊，听众这个收听率高啊，人这个广告费就多，是吧？也不单是说现在啊，他这个网络上的经营方式比过去传统媒体那方式更多了，他能直接就把您当流量变了线就给卖了。话不好听，就那么回事儿。您不是他那流量吗？您点一下算他那流量吧。对，他这流量居到一定的数目，他就可以跟公司啊，是网络上这个运营商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买卖字号，他就会谈，直接就把这流量，哎，变了现钱了。哈哈，您是，哎呦呵，看这新闻呐，哎呀，揪心拉肝呐，撕心裂肺呀，呵，哎呦，这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呐，呵，恨得分分的，哎呀，这事儿还有这个事儿呢。他那儿点钱呢，您这好家伙，哎呀，恨的呀，啪啪啪，呵，跺着脚啊，骂街呀，好家伙，鞋跟都跺下来了，哎呀，这为这个生气，家里人劝，老伴儿说别这样了，管着吗您？要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来个脑淤血，哎，啊啊，这是心脏病犯了，哎呦呵，好吗？血压都上去了。就为看他那篇文章气的瞬间啊，低压就180了。哎呀，他那儿呢，他那儿找一犄角旮旯，那儿正点钱呢。嚯，哎呀，都是17.8块一张的啊，那他一定是收着假票子了。就说呀，给您讲这个事情，擦亮眼睛，哎。但是这个说实话啊，这个有些人我认为被他们给带跑偏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也不值得同情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这掺和，他为什么掺和？有些人是不知道，讲话不明真相的群众，对，但有些人是知道的，他心里头明白，他就乐意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天到晚他闲得乌鸡六兽，他没事儿干。哦，呵呵，对，也没什么正事儿干， 你要他让他一天到晚在天坛待着，在天坛这遛弯，天也热，是吧？也没人搭理他。干嘛单说天坛啊？哪儿都一样啊，对吧？那不如咱就跟着这起哄去，哎，特爱起哄啊！就这路人，咱就说，大伙儿心里得明白，哎，心明眼亮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现在来说，防疫这是最重要的。昨儿集中的说这个事情，明儿也得说，后一样啊！别回头那谁，锄禾提意见。哟，我怎么没有更加重大的新闻啦？什么新闻比防疫还重大呀？您琢磨琢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哪句都是新闻，就看你是不是认真听，是吗？啊，锄禾老觉着呢，哎，一条一条的，这叫新闻。那咱们这就一句一句的，啊，那就是不一样啊。对啊，这事儿不是新闻吗？搭着说防疫，这儿还有好人好事呢。这是一鱼两吃，就看你会听不会听。锄禾好好听啊，哎，嘿嘿，重庆大渡口区金融广场，这是头几天的事情，来了一位卢奶奶。哎呀，这个老人家呀，95岁高龄啊，哟，这么大岁数，这走道还行吗？还行。你还别说，按这岁数来说，身体是相当不错了，能自己走，哎呦，真棒嘿！啊，还少说了一岁，是吧？其实呢，按照这个人家这个正式的年龄来说呢，是96了。啊，干嘛您非得说人95啊？按虚岁算嘛。嗨，虚岁是往上走，你甭管怎么说吧。卢奶奶来了。大渡口区金融广场，他这地方是个小区啊，说他呀要回他姑娘家。哎，老太太就走到这个小区的门口，这门口呢站了一位民警，跟这附近正执勤呢。一看这位老奶奶，说您到哪儿去啊？啊，我这个我去回家，回这个小区，到这个地方去。哦哟，一看这小区，这是头段时间啊，这您知道有疫情有病例了，他这地方到底是病例呢还是密切接触呢，这咱就不再细说了，因为新闻没交代。总之这个小区管控了，哦，管控了啊。哟，那您进去是可以啊，那个反正短时间内您先暂时别出来。这民警就跟这卢奶奶说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支持这个，支持咱们这个啊防控这疫情这事儿啊，你看我的哪儿都不去乱跑什么之类的。哎，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重庆，哎，您听我这个口音，哎，如假包换的老重庆了您呢。嗯，这民警一听，哎呀，奶奶您这重庆口音太纯正了。啊，对了，哎呀，重庆口音，哎，可不是吗，我是磁器口那边的。啊，崇文，原来崇文那边的，嗯，哎，巧了，啊，北京有瓷器口，重庆也有瓷器口在。行了，咱不说那个啊，别扯闲篇，抓紧时间，跟奶奶说你要干嘛，我要进这小区，姑娘跟里头住着啊，我跟孩子一块住，嗯，那可以，哟，那不行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不行也不行，到底是行是不行？但是因为这个小区是管控了，所以呢，您的姑娘不能下来接您啊，小区门口这个只能是您自己进去啊，我自己进去可以可以。卢奶奶真不含糊，嘿，这个时候啊，好，紧了紧腿带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太太有这个啊，把这个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，嘿，是款动身形。警察说您等会儿吧，奶奶，你这为什么呀？老太太毕竟96了，虚岁都95了，就别瞎说了，就是就90多了吧，他走道他怎么着他不能跟年轻人比啊，是不是啊？年轻人你搁立心，万一这腿上哪儿不合适，走路还不如这奶奶呢啊。对啊， 那警察一看老太太，您这走路我看这个这个哆里哆嗦的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啊，可说呢，但是我可以继续的啊，我这个三步并作两步走，两步挡住一步行，急急忙忙，行，您就别唱戏了啊。这样，警察说，我搀着您，哎，得了，老太太身体就是她那个个头也不高，警察说我背着您进小区吧，我家里也有奶奶，您就跟我的亲奶奶赛的，你看是不是啊？警民一段佳话，又是防疫的故事，是吧？锄禾，记住了啊，这是两条新闻。第三条新闻啊，北京啊，非必要不出京，不出境，这个咱们得托付。哎，在家了干嘛呀？你看听读报啊，向人锄禾学习呀、啊，是吧？哪儿都不去，专门听读报。哎，专门给读报数新闻。哎，拿着手机听啊，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下载这个直接听匣子，还能进入话里话外聊天室，跟锄禾一样是互动交流。啊，今儿是锄禾专版，你看老来咱得给啊送点福利特殊待遇嘛，老朋友。哎，嘿嘿，对了，关注啊咱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哎，这就能实时的了解各种新闻。这个时候这是老生常谈，但是请您还是多包涵，我不说不行，必须得说啊，搁过去呀、啊，这疫情稍微缓和点说这个都提心吊胆，怕人家听着烦。哎呦，怎么老说这个呀？你看看话音刚落，哎，北京话说嘴打嘴。我认为这一波疫情当然有这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，这毒性大的缘故，也有前段时间有些朋友是不是麻痹大意了呢？所以说别嫌絮叨，不论天气多热，您呢戴口罩吧。我知道天热戴口罩它不舒服，我也是啊，在医院里面待一会儿戴着口罩，哎呦这难受啊。好，哎呀，好，顺着鼻子流汗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人大夫护士不也戴着吗？那说您老跑医院啊，嗨，我这不是也算调查研究吗？啊，嘿嘿，对了，另外啊，不论您身体多么的壮实，浑身上下108块腹肌，哎，那个不能那么论啊，就说嘛。但是建议啊，趁早打疫苗吧。不论您，哎，跟这个人家一块儿，哟，这个关系多好，多亲多近啊，请我吃饭，请立新吃饭，甭管咱多亲多近，哎，咱最好还是用公筷，能分餐就分餐。不论您事情多忙，记住了，只要一进门头一件事儿洗手去，家里多通风，外头少聚集，哎，还得勤消毒。所以就说嘛，疾控中心都建议了4点建议，一个是疫情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要取消外出旅行，这个是必须的啊，必须的。二是其他地区人员暂缓前往高中风险地区。第三，外出旅行，哎呦，我说不行，这个单位公司有业务得出去，那您做好个人防护。第四，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，特别是尚未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，或者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是还没有满14天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，尽量别出门。我说这出门不是您那小区啊，我说的是外地。这儿立新还有俩托付，我认为这托付呢，我这个是有针对性的。还有什么呀？不打麻将，您可以吃炸酱。嗨，这不是一码事，别瞎折腾。这个有没有？必须有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得一块儿去 K 歌去 啊，不让 K 歌我就 K 他，哎嗨，大兴区的事情，头几天晚上，哎呀，大热的天，好家伙，日子不过了。这姑娘挂在窗户外头，快快，你等会儿，哎呀，跟那呵，风中飘摆呀，哎，行行行行了，挂到外头，可不是挂外头吗？挂窗户外头，楼房距地面20米高。哎呀，和情绪激动啊，不行，我这不行，我这想活，我还是不想活，我想不想活，我也够呛了，那是够呛了。她是一时兴起，跟这个家里男朋友吵架了。这男朋友说呀，有这个同学还是熟人约着说出去唱歌，这头几天啊，不是最近。这女的就哎呦，也不是怎么想的，不行，我得去，我得去。人说你不认识，都不是熟人，你别去。不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死吧！他躺吧，他要跳楼，跳楼，他整个人都出去了，按说拽不住他，没关系，他自己拽得住，他自己，他抓着窗户框子，哈哈，好家伙！哎呦，警察来了，这个劝呐，你看看，你这不是折腾吗？新闻一口清，特大洪涝灾害已然导致河南302人遇难。8月2号，本土新增确诊新冠病例61例，上海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。上海的浦东机场连夜展开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，您呢？你看，是吧？新闻一口清啊，专门奉献给锄禾啊，话里话外是立心。立心读报给您听，大家都是讲究人事，理应具备同理心。什么叫同理心呢？南方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谈到，这前段时间又是台风，又是雨，又是风啊，又是雨，风雨之中，风雨当中，顶风冒雨前行的，送外卖快递的不容易。所以有人就在网上呼吁，不行的话呢，要是这风太大雨太猛的话，咱就别点外卖了，跟家了吃麻酱面吧。不打麻酱咱能吃麻酱面呢？啊嗨，后来有人说，你看看你这个，越是风大雨急，这越是出不去，他越想订外卖呀。但是呢，这方面人家这个报纸的言论说呢，这个事儿的关键点不在乎啊你是赶着这风雨天订不订外卖，重点在哪儿？说明大家心里头都顾及着旁人。哎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就应该这样，是吧？你考虑到他的不容易，哎呀，这外卖你看这雨这么大，我这呼，这家伙，哎呦，哪儿又泡了又淹了，他过得来过不来，你为他考虑。哎，这个社会就是温暖的啊，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和谐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就叫同理心，是吧？那你说差不多了，哎，对了，京剧里头就有这个，你像一家人家的彼此之间得有啊同理心吗？ 奸臣啊， 唱这段的是著名的女花脸齐笑云。你看球派同理心，不认识人之间那更应当有了，是吗？那更难得了吗？ 好人心又好闷呐，心里。 这是京剧《锁麟囊》，张火丁演唱。嘿，都是名角儿。哎，聊天室里面更是啊，嚯，今天是高朋满座啊，有认识的不认识的，认识不认识都是咱们的好朋友。黄阿姨来了，你看看，说到做炸酱的事情，张小八来了啊，说打算这个休假去外地都不去了啊，说哎呦，你看看这事儿闹的，说损失机票，这个你不会损失的啊，您听我的，找他们那订票网站跟他们说，这个是可以全额退票的啊。那位说，那要不退，那小八那个机票钱你掏。这个是我们同事啊，对对，好说好说好说啊。有的朋友在聊天室里面说的话特别地道啊，说其实这个谁呀、啊，就那个刚才说那年轻人那个吃窝头那事儿啊，嗯，顶流王，对，这之前不是没有迹象，不是没有一些不祥的预兆，就他这事儿，这出这事儿，不是说他进了朝阳分局这才叫事儿，头前几年有这类的迹象已然冒头了，甭管是自个儿家里面家长是不是重视这个事情了，咱也甭说哟，你看人家是名人，人家是明星，明星不是人啊，名人不是人啊，行行业业谁都有做人的问题吗？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两嘴新闻，不然的话怕人家锄禾又提意见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哎，这个暑期，这个就这个暑期夏令营倍儿热，但是呢，这个现在这夏令营说实话有点变味儿，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啊，带营老师这资质啊，这真的假的咱不知道啊，而且他这一签约就来一霸王式签约，这受不了啊。暴露这方面的问题，来说这个北京新闻，北京青年报，返京人员打外头回北京的应主动向社区单位报告行程，严密的防控措施必须的。另外呢，北京日报说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哎暂停售票。我认识一朋友，头两天京沪线有打上海回北京，中间就一站南京南，车门一开，大家往外头看，呵呵，没有人，有人下车吗？没人下车，你看看。所以说呀，还是得啊，特别的要加着万千的小心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了您嘞。